流过你繁华模样。哦，喋喋歇歇岁月，重重泥沙寒凉，谱写过你那挺立的坚强。 昂过多少风雪苍凉，汗水让你坦白透亮。哦， 和风送你此去惊慌，我爱你中华川流不息的辉煌。 让我们歌唱携手风景，啦啦啦啦啦，希望的光芒，美好的明天。让我们歌唱自由翱翔，啦啦啦啦啦，沐浴着阳光的光辉，我爱你中华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遥遥千万